8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所谓尘缘再来，自在受生。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究竟缘何而起？历史定制严格，宗教仪轨肃穆。藏传佛教各大活佛转世系统都需要遵循哪些规则？14世达赖妄言要自行终结转世，他自己的转世坐床真相又是如何？西藏活佛转世马上播出。 嘉靖21年，哲蚌寺的尺八，一位名叫根敦嘉措的高僧圆寂了。据说不久后，一件奇特的事情随即发生。这件事的全过程在这本书里有着详细的描绘。 这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根敦嘉措圆寂后，在拉萨西郊的堆龙德庆县出生了一名幼童，3岁时竟能回忆出根敦嘉措的生平事迹。一天，一名高僧为了测试他，将自己供奉的唐卡拿出来问道：认识这个吗？幼童回答：当然认识，还是我让你供奉的呢。幼童的行为令弟子们大为称奇。据说就在这时，晴朗的天空中恰巧出现了一道彩虹，鲜花纷纷飞落，十分美丽壮观。后来一位高僧给这个孩子起了法名索南嘉措，并且让他继承了根敦嘉措的法脉。这个传说也许只是美好的想象，而且里面的人名好像有点陌生。别急，如果换一个称呼，您一定知道，那就是达赖喇嘛。这个故事为我们讲述的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活佛转世。 公元7世纪，佛教从我国内地和尼泊尔传入西藏，几度沉浮。10世纪末、11世纪中叶以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完整的西藏特色的佛教体系——藏传佛教，并相继出现了宁玛、噶举、萨迦、格鲁等不同的派别。其中，达赖喇嘛所属的格鲁派是最晚成立的一个，诞生于15世纪初。 一开始，藏传佛教各大教派基本采用师徒传承或家族传承的方式，直到在13世纪80年代，也就是元朝的时候，一种前所未有的传承方式忽然出现在了西藏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元�朝至元20年，拉萨西北群山中的楚布寺里，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首领噶玛拔西进入了弥留之际。圆寂前，他找来一名最信任的高僧，说道：我要暂时离开这里，我死后一定会出现一名继承黑帽派秘法的传人，在他到来之前，你就暂时作为佛的代理吧。说完就圆寂了。6年后，居然真的有一名幼童在父母的带领下来到楚布寺， 并声称自己就是噶玛巴西转世再来。这个故事听上去很奇妙吧，可他并没有讲完。据说就在这里，楚布寺的经堂，年仅五岁的幼童毫不犹豫地坐上了噶玛巴西的法座，并对弟子说出了一句震惊四座的话：你的上师就是我。西藏历史上第一次活佛转世就此诞生。 藏传佛教认为，佛有法身、报身和化身三身说，其中化身是指佛或菩萨可以根据需要变化为各种形象，包括变化为人。而那些降生为人而且生活在人间的佛或菩萨的化身，藏文叫诸古，汉语俗称活佛。人们相信，当活佛圆寂后，他的灵魂就会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寻找下一个肉身，继而成愿再来，自在受生。这个继承人从出生到正式登上法位之前，被称为转世灵童，蒙语叫做忽必勒汗。 活佛转世呢，最主要它是根据佛教的一些化身理论，有一个理论依据，同时也赋予这个转世灵童呢，以佛和菩萨的这样的神圣的含义。同时呢，也避免了师徒传承或者家族传承这个利益的纠结。在那个时代来讲，它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优势。 正因为如此多的好处，活佛转世制度形成后，逐渐被藏传佛教各大教派所采纳，其中就包括刚刚诞生不久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明朝嘉靖年间开头的故事出现了，格鲁派高僧根敦嘉措圆寂，他的转世索南嘉措成愿再来，成为了他的继任者。 格鲁派高僧索南嘉措佛法高深，成就斐然，明万历六年被明朝所封的顺义王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赠予了圣十一切瓦齐尔达腊达赖喇嘛的称号。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意指上师。从此以后，这一活佛转世系统的首领就有了达赖喇嘛的称号。索南嘉措就是第三世达赖喇嘛，而他的前两世被追认为一二世达赖喇嘛。 从明朝开始，达赖喇嘛这一活佛转世系统经过了很多代的传承，时而顺利，时而坎坷，但一直绵延不断，直到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他的下宫罗布林卡圆寂了，于是他的转世问题就摆上了日程。但谁又能想到，一场围绕转世的斗争已经悄然开始。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从元代起，西藏结束地方割据，正式纳入了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正如阿佩阿旺晋美所说的，在20世纪以前，在西藏从来就没有过独立这个词汇，但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央对西藏的管辖受到了来自英帝国主义的极大挑战。1840年，英国发起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88年、1903年，英国军队两次入侵中国的西藏，虽然西藏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由于实力悬殊，都接连失败了。不久后，英帝国主义使用种种手段进行拉拢和利诱，让西藏上层 渐渐产生了不信任中央政府的思想，分裂势力和藏独思想随之产生。在英国的威胁利诱下，十三世达赖喇嘛也曾摇摆不定，但他从没有宣布过西藏独立，反而多次声明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1930年，他对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刘曼清说过这样的话：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之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不两容，故彼来均须与周旋。又说，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倘武力相持，甚为不知。都是中国领土，何分你我，说得太好了。但不幸的是，就在这段谈话3年后，58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忽然圆寂了。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罗布林卡圆寂，但直到2天后，西藏地方政府才将这一消息电告国民政府。这立刻让蒋介石产生了藏方内部意见不一，其倾向中央与趁机撕扯者各欲行其主张的担忧。蒋介石的担忧不无道理。2年9月，受中央政府委派，参谋本部次长黄穆松作为专使前往西藏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果不其然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馆藏中，我们找到了这几本珍贵的民国电影老胶片。此片拍摄于1934年，算来已有80多年的历史了，几乎是中国电影史上对西藏最早的电影记录。这回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展现在电视观众的面前。一段尘封多年的影像将告诉我们什么呢？ 1934年，国民政府追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参谋本部次长黄穆松前往西藏致祭。这一举动获得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欢迎，但英帝国主义势力和西藏分裂势力也在处处阻挠。英印政府早早就收买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低级官员，在拉萨城中散布谣言，诋毁中央政府的信誉。据黄穆松报告中记载，英国安插在西藏的特务锡金人诺布顿珠每晚都要潜入西藏地方政府的赤门嘎伦那里游说。英国政府印度事务部的秘密档案清晰地记载了他的行径，那就是威胁利诱西藏地方政府，胡说什么如果对中国讲友谊必然导致中国对西藏的控制。在英国的煽动下，分裂分子有恃无恐，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书不仅赫然写着西藏大国的字样，一些人还声称西藏是自主国，其内政教无需汉政府干预，甚至妄言中央与西藏之间的关系是公师关系，也就是师主与受师的关系。在黄穆松的严正交涉下，西藏地方政府最终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对于实质问题，比如中央政府在西藏应有的军事、外交等权力，百般推诿，不愿做任何改变。 面对这种境遇，黄穆松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感慨，亲中央派因为害怕而沉默，独立派仗着英国而猖狂。在这样的情况下，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工作即将开始，怎能不让人担忧呢？ 他是谁？临危受命为转世灵童的寻访殚精竭虑保驾护航， 历史定制严格，宗教仪轨肃穆， 面对寻访队伍的反常举动，他又将如何应对？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937年，受西藏地方政府的委派， 根据种种线索，一支寻访队伍离开西藏，进入青海，寻找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而对中国来说，1937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七月，全民族抗日战争打响，中华大地陷入了极为艰难困苦的年代。可就在这样困境下，对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和认定，中华民国政府也丝毫没有放松。其中一个人更是对此事格外关注。 吴忠信，字礼清，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看他的照片，身材清瘦，面带笑意，一副书生模样，可实际上却是腥风血雨中闯过来的一员猛将。 辛亥革命时，吴忠信曾是起义军司令部总执法官兼兵站总监，后任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除了作战勇猛，他还以正直出名。担任京师警察总监时，孙中山的司机撞了人，面对大总统府总务局长的求情，吴忠信也只有一句话：秉公执法，不能通融。 外柔内刚，也许蒋介石正是看中了他的这个特点，在1936年的这个节骨眼上，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重担压在了52岁的吴忠信身上。这一回，面对凶顽的分裂势力，他还能像过去那样刚正不阿吗？抗战期间资源短缺，财政困难，但为了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能圆满顺利，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殚精竭虑，事必躬亲。他命专人守死在电报机旁，一有问题全力解决。为了尽快找到转世灵童，寻访队伍需要经常与拉萨进行电报联系，但由于抗战期间电报审查严格，使他们感到了不便。为此，吴忠信二话没说，立刻电请青海省政府减免审查，极以便利。这不，西藏驻重庆办事处又发来电报。什么？电报费太贵，西藏地方政府经济困难，负担不起。吴忠信联系交通部，通知西宁电报局，寻访队的电报费一分钱都不收，全数免除。 在国民政府的全力支持下，1937年7月，以格桑活佛为首的灵童寻访队终于在青海黄忠县七家川找到了一名幼童拉木登珠。拉木登珠1935年7月出生于青海黄忠县七家川，父母务农，家道小康。由于种种传说中的灵异，曾经受到暂居青海的第九世班禅屈吉尼玛的关注，并将他和另一名幼童推荐给了寻访队伍。经过初步的测试，寻访队伍似乎对拉木登珠青眼有加。 注意，按照历史定制宗教仪轨，此时的拉木登珠最多就是转世灵童的候选人之一。但当他被寻访队找到后，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寻访队伍和西藏地方政府迟迟没有向中央政府进行任何通报，甚至想偷偷地把这名幼童带回西藏。在接获到这一消息后，吴忠信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强烈的担忧骤然而生。这忧从何来呢？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我们为您找到了这样一份珍贵的档案。1938年4月26日，蒙藏委员会给行政院的呈文，吴忠信的担忧跃然纸上。关于达赖喇嘛转世一事，藏方前派给仓等赴清寻访，迭经本会转电青海省政府， 予以便利在案。乃经时年余，该给仓等对于寻访经过弃无电文报告。达赖早日转世，原为中央及全国人民一致之期盼。为转世经过，必须呈报政府，办理各项手续后，方为妥当。 很显然，吴忠信相信弃无电文报告背后必有隐情。随后，他特别强调，若任其自行处理，必然违背历史上中央与西藏的关系。 那么这个历史关系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至元八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至元十六年统一全中国，建立了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行政区域。藏传佛教萨迦派的首领八思巴被元朝皇帝忽必烈赐予了国师、帝师的称号，其拥有掌管天下佛教统领吐蕃事务的地位，成为了西藏的政治宗教首领。洪武元年，明王朝接替元朝继承了治理西藏的权利。明朝皇帝使用多封重建的方式对西藏进行管辖，不仅册封了西藏和其他藏区的五个氏族首领为王，还把西藏三个教派的首领册封为法王。其中明永乐五年，噶玛噶举派领袖德银协巴入京觐见永乐皇帝，被赐予大宝法王的称号。此后萨迦派和格鲁派的两名高僧活佛也被赐予了大乘法王和大慈法王的封号。明中央政府册封，让这些教派和教派首领声名远扬，其地位大为提升。而格鲁派的达赖喇嘛系统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册封和大力扶持。 那是万历六年，也就是公元的1578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希望明朝能册封他。通过俺答汗的努力呢，他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他就是通过当时的明朝的宰相张居正，在9年后1587年，他得到了这个多尔只昌这个名号。那在万历44年，也就1616年的时候，他的继任者就是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也得到了明朝中央政府的一个册封，给他册封了普持金刚佛这个名号。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见多识广是先生，知无不言是朋友。您即将收听的是知识开讲。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吾辈当自强。 改变人生从读书开始，读书俱乐部为您勾画梦想的蓝图。北京故事广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时间